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时分。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洪峰的散文1977年大雪、高考与爱情。文学主打性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明代戏曲家张凤翼的剧本《洪福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著名作家洪峰1959年11月出生，原籍吉林省通榆县，现居云南乡村。他与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并称先锋文学五虎将。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他的散文1977年大雪、高考与爱情。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977年夏秋之交，有传言说高考要在这一年恢复，没有在意，因为觉得高考是否恢复跟我们这些已经进入社会的人没关系。那一年我在通榆县城建局所属的砖厂做勤杂工，那是一家大集体性质的砖厂，除了师傅级别的中年技工，其余的都是刚刚分配的免夏青年。年轻一代对免夏青年这个术语很陌生，免夏青年就是被国家免除下乡做新农民的高中毕业生。免夏青年至少要符合三个免夏条件中的一个：一、独生子女；二、非独生子女但是是留在父母身边的最后一个；三、病残。我符合第三条，病残，近视眼超过600屈光度就列为轻度残疾。我的眼睛小学时就超过了1000屈光度了，应该算是中等或重度残疾。我高中毕业半年后就被母校通榆一中招为代课教师，每个月30元工资。我担任初二的语文老师，也偶尔替请假的老师上几堂自然地理和物理化学。我还担任初二八班的班主任，学生比我小3-4岁，还有2个比我大的。我这个班特别能干活，体育也好，一年下来得了2个冠军，劳动模范班和年级运动会冠军班。我讲课比较受欢迎，原因是我喜欢闲扯，经常扯课本以外的东西。在同龄人中，我大概是读书多的，小学时期就看过很多小说，长篇小说，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大部分都是缺页缺封皮的。后来到大学图书馆借阅老师指定的阅读书，才发现绝大多数我早就看过了。我当了1年半的代课教师就辞职了，是因为我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工作，就是得以进入城建局砖厂。虽然是勤杂工，但毕竟是正式工作。离开学校前，几位和我相处得很好的教师给我送行，严金发、李茂志、张维忠，还有严金发的朋友，他在民政局当副局长。严老师做东，大家喝了很多酒，我不喝酒，他们也不逼我喝。喝完酒已经很晚了，我们骑着自行车回家，在路上李老师被一个迎面过来的人给撞倒了，这个人也骑着自行车，我们是右侧行驶，他逆行，天黑没有路灯，两个人就撞上了。其实只要他道个歉，说声对不住就没事了，我们都很高兴的，不会因为这个就翻脸。问题是这个人不仅没道歉，还气势汹汹地骂李老师。 李老师是教体育的，跟我的哥哥是初中同学，他身体好还练武，他练的是长拳不是太极拳，他被骂得起火，就跟那个人撕扯起来了。我那时候身体也好，没练武术，但比较敢下手，我不能让李老师吃亏，扔下自行车就过去助拳。我过去之后把李老师推开，他喝多了站都站不稳了，我推开李老师就跟那个人一对一打，他很快就倒下起不来了，我拉着李老师赶紧撤离战场。李老师咧咧歪歪，一边走一边大声喊叫，你打听打听通榆县有哪个不知道我李茂志的。第三天警察就来到学校，把严老师、李老师、张老师和我一起带到了派出所，我们被关在一间四处漏风的拘留所里，一铺大土炕，取暖就烧苞米瓤子。民政局副局长也被逮进来了，他是单独关押。后来派出所的张组长说，你们打了不能打的人是县委副书记严月才的小舅子，他不发话我们也不敢抓你们，你们都是咱一中的老师啊，现在也不敢放你们，呆足了7天吧。其实只是我一个人打的，但县委副书记一定要把那天晚上在场的全抓了才解恨。同学翟进平的爸爸是公安局法医，所以他可以通过张所长给我们送进烟来抽。那时候我哥哥在部队当大头兵，妹妹还小，在拘留所里被褥都是翟进平给我拿来的。我从拘留所里出来，翟进平陪着我回家，我很惊讶我老爹什么都没说，看上去好像还挺高兴的。我看着老爹和老妈，头一次感到很难过很愧疚。那之后我很少打架了，不是因为被关了一个星期，而是因为看到爸妈欲言又止的神情，更因为妈妈给我做了一顿烙饼。我最喜欢吃烙饼，我跟妈妈说，妈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妈说，妈没失望，男人哪有不打架的。我最终还是没有兑现给妈妈的承诺。 197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把车间主任李连杰给打了，他一边大声哭一边找副书记告状，厂里当天晚上就开了批判会，宣布我离开政工组重新做勤杂工，还要写检讨。李连杰看上了一个从包拉温都公社到我们砖厂打工的姑娘，姑娘叫郭淑芳，她的名字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是开完批判会的那天傍晚。李主任一直想占小国的便宜，小国不配合，他就派小国推独轮车，那种独轮车非常不好驾驭，男人也经常会被翻倒时的车把打伤，如果车里再装了砖，危险性就更大了。我那时在政工组上班，临时抽调，因为我会画画还会写文章，我也是嘚瑟，事情干完了就忍不住到工地去转悠，现在想来是显摆一下自己很牛，不用干臭苦力，人太嘚瑟就会出事儿，颠扑不破的宇宙真理。我看见小国推独轮车，车厢里虽然只装了20几块砖，但还是随时要翻车的样子，我连忙过去帮他推车，接下去又帮他推了几车。这时候李主任过来喝止我停下，我停下，他先是对小国骂了几句，然后跟我说，你该干啥干啥去。我就跟他解释说这车的危险，请他换个男的来干这个。李主任不听我说，嘴里不干不净骂人，我警告没起作用，小国这时候上来拉着我让我离开。李主任说，哎呦这还护着了，然后就骂更难听的，我警告没起作用。我没想到他会哭，还是嚎啕大哭。1977年秋天，我还差好几个月才满20岁，他28岁，他真不该哭。他的牙齿掉了几颗，但他的牙本来就不好，里出外进还是龅牙，没了牙齿他的嘴巴形状比原来好看多了。他在家里病休了一个多月，副书记让我和同学兼工友张波带着酒点心水果去他家里给他赔罪道歉。他从炕上爬起来让媳妇炒菜，然后我们在他家喝了一顿，第二天他就上班了。张波说，主任是盼着你来啊，你要是早点来他也早就上班了。主任不敢惹张波，张波的老爹是林业局局长，在县里都是老资格，县长书记都礼让他三分的老革命。主任说，你不给我赔礼道歉，我面子往哪儿搁啊。我说，你说你该不该打。张波说，该打，但你差点被开除了。 主任说，我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要让你小子知道什么叫王法。开完批斗会那天傍晚，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在全场职工的最后。我慢慢骑，一边骑一边想，回家后是不是要给妈妈交个底，我可能被开除。我会跟妈妈一五一十讲清原因，我相信妈妈不会因为这个责怪我。她虽然会对我的前途担忧，但不会因为我这次打架埋怨我。我想我已经是成年人了，这些事情自己要拿得起放得下，大不了找个临时工，不就是混口饭吃吗？小国扶着自行车站在路边，他叫我下车。我下车问他有什么事，他说要跟我说几句话。就在这个批判会上，副书记宣布开除小国。小国什么都没说，他站起来就出了会场。我说，对不起啊，要不是我你也不能被开除。他说，说什么呢，不开除我也不想干了，我就是等着你跟你说声谢谢。然后我们就推着自行车一路走一路说话。我知道了，他叫国书芳，蒙古族公社包拉温都人，叔叔在县城工作，他跑出来做临时工，他不想老老实实做一个农民，他想进城。当天晚上我没有在家住，也没有告诉妈妈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我不想让妈妈着急上火，瞒着也许更好。我说我去工友李国栋家住一晚，我真的是在李国栋家住的。我俩彻夜不眠，主要是聊小国这个姑娘。李国栋说，这是天赐良缘，你可要把握住啊。我说我不能想这事儿，不是说今年冬天就高考吗，我们要考大学，考上了大学怎么可能在通榆成家呢。他说也是，考上大学能不能回来还是个事儿呢，谈情说爱可以，结婚要慎重。 第二天再见到小国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他说他也要考大学，我考到哪儿他就考到哪儿。我说你考不上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考不上。我说你想想，这一次考大学的人那么多，能招几个呀，都是学习尖子才有机会。他说不考大学我们也就……我说是的，我考上大学就不回来了，这辈子也不回来了，我恨透了这个地方。分别前我们交换了纪念品，他给了我一个塑料皮笔记本，我给了他一支钢笔。那是在铁道边的树林里，它是我们县城最成风景的地方，但深秋落叶，天气很凉，树很干枯。说再见时小国哭了，回忆起来我们连手都没有拉过，相互间始终有一个深微的间隔。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我的初恋，总觉得不是，初恋的感受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厂里终于宣读了国家下达的高考文件，考试那天很冷，我记不得具体的日子了，就是很冷。第一科答完卷子，抬头看时发现考场里只剩我一个了。监考的老师朝我笑笑，别着急，还有五分钟呢。我交卷走出考场，好大的雪，一片一片的在空中飘舞，无声无息慢慢落下，落在头上，落在身上，落在地面的积雪上，无声无息。这个考场外聚集了上千考生，大家都在判断自己考得怎么样和判断别人考得怎么样。考试完了就继续上班，我一直随着临时工大部队给开春后的烧砖备土方。冻土太硬，就打炮也没炸药，插一根雷管进去，用手摇发电机引爆。炸药爆炸了，浓烟和巨响之后，我听见似乎有人在喊我的名字。硝烟散去，我看见一个一寸多长的人影站在坡顶，他的手高举着一直在挥动。工友小黄说，洪峰，是连信在叫你。连信是我们的新车间主任。我丢下手里的识字稿说，我考上大学了。我没有跑，我一步步不紧不慢地走进连信。他冲上来，你的通知书，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我接过通知书没有看，我说连信，我现在能回家吗？他说回吧回吧。我步行回家，一路上心绪很乱，想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想。临近家门时，我感觉到眼泪在眼睛里，但就是流不出来。1977年高考录取人数是报考人数的 5%， 我有幸成为这5%中的一个。